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100.6京津冀之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每天都和你见面的乐行京津冀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冰。此时此刻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入秋之后的北京给人一种秋高气爽的感觉，这样的天气真的很想让每个人都出门走走。那今天呢，我们会和金牌导游员宋铁刚老师一起继续带大家漫游颐和园。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他是北京游行天下旅行社的导游宋铁刚老师，他也是国家的金牌导游之一。来，宋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朋友们大家好。 刚刚提到了啊，说这个光绪皇帝呢也算是在颐和园里居住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了。 对对对对。因为像这个光绪在颐和园里边居住时间最长，这个绝对是真的。因为咱知道乾隆皇帝修这座园林的时候，他乾隆曾经在园林建成以后算是发过一个誓吧，说证明我不是一个贪图享乐的皇帝。颐和园修好了，当时叫清漪园啊，是给母亲献的寿礼，我不在这里边住。 是让母亲养老的，但是我不能老来这里休闲娱乐。 对对对对，所以说乾隆说到做到。而且乾隆的后辈儿孙，像他的儿子嘉庆，他的孙子这个道光，还有到后来的咸丰，这些皇帝践行了乾隆这个诺言，这些皇帝从来没在颐和园里边住过。 都怕玩物丧志啊。 玩物丧志有这个关系吧。也是毕竟乾隆立下规矩了。等到晚清的时候，慈禧在这个周边园林都损坏的情况下只能住颐和园。光绪要陪着慈禧在颐和园住。所以说光绪绝对是清代帝王里边在颐和园住的时间最长的皇帝，这个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有那么十几年差不多，陆陆续续吧，先后。 陆陆续续差不多的，差不多。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上期节目咱聊了，说光绪是住在圆堂，后院是住的这个怡云馆。其实怡云馆这个院落一直是我在颐和园里边最喜欢的院落。 为什么呢？ 这个小院落因为前面有玉兰堂在前面挡着，所以说它显得叫比较幽静。 闹中取静的感觉。 闹中取静。而且两侧的抄手游廊，随时可以坐下。怡云馆里边还种了这个梧桐树。其实现在我请教了一下颐和园的这个官方啊，他们就说现在怡云馆里边种的那个应该是叫梧桐树，其实它树种现在用的叫青桐，曲艺还是叫没有梧桐树引不来金凤凰。那自然的也影射了这个小院住的肯定是 皇后。 对对对对。而且里边还有两株大玉兰，那是我最推崇的两株玉兰了。本身植株比较大，春天这个花期盛开的时候，洁白的玉兰它还用来代表后妃的美德。就更彰显了这里是要住隆裕皇后，是住光绪的后妃的。 所以隆裕皇后也在这个颐和园里住了很长的时间。 对对对对。所以说隆裕皇后在这个怡云馆住，这个小院也见证了隆裕和光绪的所谓的爱情或者爱与不爱的这种纠葛的故事吧。 悲情的故事。 算是比较悲情。所以说接着上期的话题，咱说怡后二妃终于选完了，选完了以后大婚了，但是在大婚的过程中，清朝的大婚或者说光绪的大婚，它的记载，它的史料是最完备的。1889年，也就是这个光绪15年正月27，是光绪的大婚典礼。大婚典礼只是整个大婚仪程的一小块或者最高潮。但高潮 之前吧，其实咱们像普通的家庭也都会所谓叫这个双方家长见面， 嗯， 约定日期， 订婚， 订婚，然后就是包括照结婚照啊，类似的这些吧。 嗯， 清代的皇帝大婚的时候，用专有名词来说，所以它称为叫纳彩。 纳彩，嗯， 下彩礼嘛， 嗯， 皇家也是要下彩礼的， 嗯， 而且后边包括大征啊、册立啊、奉迎、合锦、祭神， 嗯， 像里边合锦其实就已经入洞房了， 嗯， 喝交杯酒， 嗯， 然后包括后来祭神、庙见、朝见、庆贺、颁诏、筵宴，筵宴那就是结婚酒席啊， 嗯 嗯，所以说这是一系列大的过程的， 嗯， 然后皇家有个特点，咱们现在说有些叫讲陪嫁吧， 嗯 嗯。甭管是说现金多少啊，什么 嫁妆， 嫁妆， 嗯， 这些是有说法，但皇家比较大方， 嗯， 皇后的嫁妆全是宫里往外抬， 哦， 提前我这都定制好了， 羊毛出在羊身上， 对， 嗯， 就是皇家要把所有的嫁妆先送到女方家， 嗯，再拿过来，就是为了给自己撑面子， 也是撑面子，然后皇后家再把这些所谓皇后走这个大清门、 嗯、 天安门、端门、午门、进故宫大婚典礼， 嗯， 所有的这些要都再抬回来的， 嗯 嗯，而且呢，像这个隆裕皇后的嫁妆，200台， 嗯 嗯, 嗯，甭管2人抬、40台，一箱一箱、一盒一盒的往宫里抬，200台。 200台， 对、 嗯， 咱先别说他这个前后的仪仗啊，他的喜轿有多长， 嗯、 这200台的送亲队伍， 嗯， 其实规模和场面就很大了， 嗯 嗯，咱夸张一点说，可能先头部队已经到了宫，快进宫了，后边的队伍可能还没启动呢，就是非常非常宏大的一个场面啊， 嗯 嗯，而且呢，这个光绪整体的大婚仪程是专门是有记录的， 嗯， 现在咱们结婚都是有摄像， 嗯。 那个时候没有先进的这种摄像技术， 只能画画， 只能画画。 嗯， 所以当时这个，在这个内务府的员外郎庆宽，他们带领一批人专门记录光绪大婚的场景， 嗯， 形成了叫《光绪这个皇帝大婚图》的图册， 嗯， 出了本画册， 嗯， 是不是多少也有点像类似咱们拍结婚照，整个过程中录像形成光盘呀、啊，或者这种感觉似的。 嗯， 所以光绪皇帝的所有的他大婚的红档，然后还有这些图册完全的在， 嗯， 查光绪的这些结婚的前前后后所有的大事小事，他的史料是最齐全的， 嗯 嗯，而且皇家有记录的，咱都关心的就是什么呀，光绪大婚花多少钱， 嗯， 咱们 花了不老少， 真的花了不老少， 嗯 嗯，咱普通的老百姓家可能结个婚几万十几万、 嗯、 或者说真是大几十万的， 嗯， 可能也都有， 嗯， 但是光绪大婚官方折算出的数字叫用银550万两， 550万两啊，嗯， 听着就挺多的，咱现在一说中彩票叫中500万嘛， 嗯， 人家是550万两纹银， 哇， 嗯，而且专家用当时的所谓这种汇率去折算了一下啊， 嗯, 嗯， 这事儿要怎么理解呢？其实清朝光绪年间啊，普通的老百姓家一年用的粮食折算成银两也就3两银子， 哇，那感觉这大婚耗费了几个亿啊， 嗯，几个亿的样子， 嗯， 而且咱按3两银子要算的话，550万两基本上能折合成叫190万人吃一年的口粮， 天哪，这皇上真是太烧钱了， 对，这个大婚真的是太烧钱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光绪大婚叫规模宏大， 嗯， 隆裕皇后按说她进宫虽然有个小插曲，咱上期节目说了，太和门一把大火给烧了， 扎了一个纸门， 对，扎了一个纸门，虽然是有个小插曲的，但是它的规模、 嗯、 它的仪仗绝对是达到了，也是算顶级水平吧， 我感觉这些面子这些排场不是给隆裕的，是给慈禧的， 嗯，对，跟慈禧绝对是有关系的， 嗯，慈禧在圆自己的梦呢、嗯、 对、 嗯、 而且那段时间咱说了，其实咱们就是所谓的大清朝到了晚清那种帝国主义的欺压呀，举国上下那种所谓叫自信心也不足， 嗯， 他需要一些中国古代古词叫洗冲嘛， 对，冲洗、 嗯、对、 嗯、 洗冲冲洗这种词儿以后，通过这种一些好的喜庆的事儿改变一下咱们国运， 有一种打肿脸充胖子的感觉 对对对，有这种感觉的， 嗯， 所以当时这种情况下这么隆重的结婚仪式，但是光绪和隆裕他们的婚姻生活一点儿都不幸福、 嗯、 是完全成反比的， 嗯 嗯， 所以说这个婚礼办的热不热闹啊，跟这夫妻恩不恩爱其实没啥直接的关系， 没啥直接关系， 是的，从古至今都是如此。 同理同理，嗯，而且见证了光绪以后，我觉得夫妻双方感情第一的， 嗯， 银钱不重要， 是的， 嗯，像这个隆裕，其实咱们要多聊两句隆裕的话，其实隆裕皇后是叶赫那拉氏满族镶黄旗的， 嗯， 名字叫静芬， 嗯 嗯，叶赫那拉静芬， 嗯， 小名叫喜子，还挺讨喜的， 喜子，嗯。 虽然有个好听的小名，也挡不住他的婚姻这么不幸福。 嗯 嗯，那隆裕为什么能成为光绪的皇后？ 嗯， 就这里边要说几种关系啊。首先，隆裕和慈禧的关系。 嗯， 隆裕是慈禧的弟弟，叶赫那拉贵祥，贵祥的女儿，管慈禧叫姑姑。 嗯，我就搜了一下老照片啊，发现他跟慈禧还真有点像。 嗯，脸型挺像的。 对对对。 但是从颜值上来说，隆裕的颜值比慈禧的颜值 差老远了， 差老远了。 哦，慈禧长得好看， 对，流行的话叫辣几条街吧， 辣几。 所以说，在这种条件下，她是慈禧的侄女，她一定是会关照自己的侄女吧？ 嗯， 让自己侄女进宫，平时聊天啊，比娶一个不认识的儿媳妇儿，是不是要好交流多了？ 是的，嗯 嗯。所以说，她和慈禧是有至亲至近的关系的。 嗯， 然后和光绪的关系。其实这就是一大套了啊。 嗯 嗯，说慈禧和光绪的母亲是亲姐妹， 慈禧跟光绪的母亲是亲姐妹。嗯， 对， 嗯， 他们亲姐俩。 嗯， 所以光绪应该管慈禧叫姨。 嗯， 叫姨妈。 嗯 嗯，然后呢，隆裕是慈禧的亲侄女。 嗯， 想想 叫姑。 对，隆裕管她叫姑，光绪管她叫姨。 嗯， 其实光绪和隆裕他俩是 近亲。 嗯，对，绝对是近亲， 算是亲戚吧。嗯 嗯， 也不一定算近亲，是亲戚吧， 应该算近亲的。就是首先说，隆裕的父亲桂祥和光绪的母亲，这个婉珍， 嗯， 和慈禧，慈禧叫幸珍的，他们仨是亲兄妹。 嗯，真复杂 啊。所以说，这个父母那边是亲兄妹，自然他俩是表亲的关系。 嗯， 一个表弟，一个表姐的关系。 嗯。 那绝对是近亲啊。 嗯，隆裕比光绪还要大一些， 大一些。 嗯，大多少？ 大三岁吧。 大三岁，女大三抱金砖。 对，女大三抱金砖。 嗯， 其实这个年龄问题也是光绪不喜欢隆裕的一个原因啊。 嗯，要说喜欢，那喜欢可以没有理由，不喜欢更可以没有理由了。 对对对对。 嗯， 所以结合隆裕这个年龄来说，既然她是她的表姐，其实当时光绪大婚，咱们前期说过的，光绪大婚时候已经是18岁选妃，已经。马上就19了， 嗯， 也就是如果再加上3岁的话，当时的隆裕就已经21岁了。 哦，那真是大龄了。 对呀，而且这个时代， 她是一直等着要嫁给光绪吗？我觉得有这感觉。 哎，您的感觉非常非常灵敏啊。 嗯， 我最后总结其实就是慈禧就是把隆裕当成给光绪的一个定制产品。 定制产品， 嗯 嗯。 嗯，后边咱们再细说，咱先把这个隆裕这个年龄咱好好的分析一下啊。 嗯， 隆裕21，其实清朝啊，当时这个一号二妃不是娶了3个人吗？ 嗯， 珍妃只有13岁，瑾妃15岁， 嗯， 光绪18岁， 嗯，都比他大。 隆裕21岁， 嗯，隆裕是最老的。 对，隆裕的年龄是最大的。 嗯， 而且那个时候咱们有一个流行的称呼叫老姑娘。 老姑娘 啊，民间的18岁如果还没有出嫁的话，那绝对算是个老姑娘了。 她比18还多了3岁。 对对对对， 嗯， 所以隆裕的年龄大， 嗯， 这是一点啊， 嗯， 光绪不太喜欢， 嗯 嗯，还有一点，其实隆裕的样貌不好， 嗯， 其实朋友们，大家可以跟网上搜一下，只要您搜隆裕这两个字儿， 嗯， 您就能看到很多隆裕的照片。 嗯， 因为晚清时期这种照相技术还算是比较发达吧，而且宫廷里边，围绕慈禧也留下很多的老照片。 慈禧爱照相。 对， 嗯， 而且隆裕也留下了一些照片。 嗯 嗯，我描述一下，您各位想象一下隆裕长什么样。 嗯， 隆裕的个子还是比较高的， 个高， 个高， 大高个。 嗯，算是大高个。 嗯， 但大高个其实咱知道宰相刘罗锅吧？ 嗯，驼背。 驼背。 嗯， 刘罗锅的驼背其实绝对不会是咱们想象中那种严重的驼背的。 嗯， 我觉得是读书人长期伏案工作， 嗯， 形成了一些探监， 嗯， 类似这种的。隆裕应该也是有这种情况的，他不是爱读书， 嗯， 是封建礼教对他的束缚， 嗯， 辈分不是很高，见长辈那长期要立正站好，低头垂手侍立吧。 还有就是在那个年代，他的这个大高个可能他会觉得是一个劣势， 对，是个劣势， 所以他内心就会觉得我要缩一点。 对对对 啊、然后长此以往可能就会对他的这个 就形成了这种体型 姿态， 有点探肩，类似其实叫轻微的驼背的。 嗯， 嗯，所以说这种综合的原因造成了龙玉有轻微的驼背。 嗯， 哎呀不是老好看的。龙玉的脸型还比较长， 嗯， 五官的搭配也不是很合理， 嗯， 有比较严重的龅牙， 嗯， 吃过天花，脸上还有小麻子儿， 嗯， 想想龙玉的又龅牙又驼背，脸上还有小麻子儿， 嗯， 综合到一起，他的样貌颜值水平肯定不太高， 哎， 嗯， 所以光绪一直就没看上过， 对， 嗯， 所以样貌也不好，比自己还大三岁， 嗯， 还是自己叫样貌不好的不太可爱的表姐， 嗯。 这个样貌不好也是光绪不喜欢龙玉的一个原因啊。 嗯 嗯，还有一个，这桩婚姻慈禧赐婚的吧？ 嗯 嗯，咱前期说过，慈禧是有个执念的，说我叶赫那拉家族要有女人要抬进来。 嗯， 这只是他的执念之一，这是他一个站在自己这个家族的角度考虑问题。 嗯， 但是呢，慈禧还有个想法啊。 嗯， 光绪大婚绝对是要面临亲政，亲政。问题就严重了。 嗯，为什么呢？ 儿大不由娘啊。 嗯，他得有自己的主意了。 对，他有自己的主意， 他得叛逆了。 对，你这么大的年龄了，我不可能每天把你带在身边。 嗯， 我天天看着你，就是所谓的办了什么事儿，有什么新的动向，接见了哪些人， 嗯， 是否有对我不利的消息吧。 是， 哎，结婚以后你的皇后能不能帮帮我。 嗯，找了一个接班人。 对，找了个接班人， 嗯， 随时把光绪的一言一行有哪些不太好的行为啊，及时的汇报给我吗？ 其实也就是个眼线， 就是个眼线， 嗯， 往小了说眼线，大了说就是个间谍啊。 嗯， 安插在光绪身边的间谍。 嗯， 嗯，是的， 咱们一直在说光绪的一生不是很幸福啊。 嗯， 但是不幸福绝对不影响他的智商。 明白。 嗯，光绪很聪明的。 嗯 嗯，他的读书啊，他的写字，他的各方面综合素质还是比较高的。 嗯， 所以说他知道促成这桩婚姻老佛爷的一些政治意图肯定在里边。 嗯， 自然的，既然是你派的间谍，我又选妃，我不选他，你又不同意。 嗯， 选来了，那我不理他行不行？ 我只能把他晾在那儿。 对，我把他晾在那儿， 我叫非暴力不合作。 哎，对，这个词儿用得非常好。 嗯， 非暴力不合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注定了他们的婚姻关系不好。 嗯，他这根基就不对啊。 对对， 说咱们说爱情是婚姻的基础，他俩这个没有感情基础， 没有感情基础， 然后呢还是这种属于这种监工和被监视的关系。 对对对对， 嗯， 所以在这种条件下，这个他们的婚姻关系不好。那很多人其实就要有个感兴趣的话题了。 嗯， 隆裕21岁嫁人，这么大岁数了，封建来说13岁、15岁结婚是正常的。 嗯， 21岁没出嫁，怎么隆裕就能拖到21了？ 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里。嗯， 这个其实就是慈禧啊，其实把这个桂祥家的女儿们安排的都比较好。 嗯， 嫁给王爷的。嫁给这个就是所谓贝子贝勒的， 嗯， 这些安排都安排的特别好，唯一这个喜子要留着， 嗯， 留着给光绪， 嗯， 这个至少说从这个他的为人处事比较就是安静啊， 嗯， 没有那么闹腾， 嗯， 至少安静的人可能容易听话， 明白，比较老实， 嗯，对，慈禧是出于这个角度考虑， 嗯， 要把这个隆裕给光绪留着， 嗯， 留着过程中光绪和慈禧这个关系嘛，慈禧是有私心的，他想垂帘听政。垂帘听政时间要想长，要让光绪晚婚。 嗯， 我前期一直在说光绪晚婚晚婚的问题的。 嗯， 光绪是晚婚了，光绪的年龄晚婚，他的年龄在长，隆裕、静芬的年龄也在长啊。 嗯，那几年是怎么等过来的？从13、15等到21，天哪，想想都觉得可怕。 只能是这个姑姑或者这个爹啊， 一直在洗脑。 对对，一直在洗脑嘛， 嗯， 皇帝早晚是你弟，别着急。 嗯， 所以说光绪拖到18，接近19才结婚，隆裕就生生拖到21。 嗯， 所以说慈禧绝对就是这个隆裕，绝对是慈禧给光绪准备的一款定制产品。 嗯， 就是你不要 特供的， 特供的。 嗯 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光绪和隆裕他们俩的关系就非常不好。 嗯， 而且呢，像在咱们颐和园的这个玉兰堂后身啊。玉兰堂后房檐下边是有台阶的。 嗯， 您今天只要去到那个位置，您就能看到台阶在。 嗯， 顺着台阶您往上走就会撞墙。 嗯，按说有台阶应该有门。 嗯， 它后边这个台阶上面那个门，只要您离它有五六米的样子，远观还能看到一个单独独立的小门的痕迹。 嗯， 也就是正常情况下，光绪住玉兰堂，它是可以走玉兰堂的小门 到隆裕皇后的 云馆去见他的皇后的。 嗯， 这个小门后来因为戊戌变法就给堵上了。 嗯， 所以有时候看到这小门，看到台阶，我都会和我的客人算开个小玩笑嘛。 嗯， 我说朋友们，咱们现在转到了玉兰堂的后身了。 嗯， 您看啊，这里面有台阶了，有台阶就意味着有门，但是当我走上台阶，我会撞墙。 嗯， 为什么？ 说明这光绪是真的不喜欢隆裕。 对， 有门他也得给堵上。 很多人会有这种想法，或者说这种意图会展现出来。 嗯， 我说其实慈禧老佛爷当时为了在这里关押光绪啊，肯定问过光绪。说皇帝啊，想见你的夫人吗？ 嗯 嗯，光绪当着慈禧那边肯定要想， 嗯， 但是实际上他真的是不想的。 嗯 嗯，这个小门既关押了光绪，也更进一步注定他们的婚姻生活是非常非常不幸福的。 嗯， 而且隆裕的命还非常不好。 这怎么说呢？都嫁给皇上了， 嫁给皇帝觉得是挺好命。刚才他的婚姻生活是不是不好啊？ 嗯， 婚姻生活非常非常的不幸福。 嗯， 而且入宫的时候，慈禧对隆裕叫寄予厚望， 明白？ 嗯，产下龙子， 嗯， 哎，然后一 延续皇室的血脉， 对对对， 嗯， 后继有人，爱新觉罗家族后续有人，咱们掌控更好一些了。 嗯， 你和光绪皇帝关系好了，把皇帝的这行为你要汇报给我呀。 嗯 嗯，这是慈禧对光绪的这些美好的愿望吗？不是，对这个隆裕的美好的愿望。 嗯，他的安排吧， 他的安排。 嗯，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呀？慈禧很聪明，咱们都知道。 嗯， 慈禧的智商，慈禧的政治手腕，对后宫的管理，对天下的管理，绝对是有一套的。 嗯， 忽然发现自己这个侄女入宫以后，说话比较木讷。 嗯， 人际关系又处理不好，然后脾气还有些小性。 嗯， 和光绪的皇帝 情商比较低， 对，真的是情商不太高。 嗯， 和光绪的关系处理的也比较差。 嗯， 自己想让他监视皇帝，这个目的也达不到。 哎， 没办法， 全部都扑空了。 慈禧到后来就越来越看不上自己这位侄女啊。 嗯， 心的话，当皇后当成你这个份儿上， 嗯， 我入宫的时候要皇后， 嗯， 要是皇后会到什么样程度？肯定有这种对比， 有一种烂泥扶不上墙的感觉。 所以说到后期的时候，慈禧也开始不喜欢这位皇后了。 嗯 嗯，然后随着在往后发展的话，其实在这个叫1898年戊戌变法，关押了光绪十年，到1908年的时候，1908年10月14号，光绪去世。 嗯， 不到一天，慈禧也去世了。 嗯， 这两位重要人物去世以后，有一个机会出现在了隆裕的面前， 他可以垂帘听政。 对，能不能像慈禧那样垂帘听政？ 嗯， 结果他这个姑姑干了一件绝的事儿。 嗯 嗯，在他的所谓叫遗诏里边就说了，就是这种诏书里边留下文字了。 嗯， 说后宫干政非常不好，想要多伤人呢。他三次垂帘听政，连训政，治领了大清朝的江山40几年的时间。 嗯， 连两他说后宫干政不好，太知道不好。所以说后来为了避免再出现后宫干政的情况，同时小溥仪刚入宫，三岁入宫又比较小，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嗯， 让溥仪的父亲载沣叫摄政王监国， 嗯， 权力辅佐小溥仪的任务交给了载沣了。 嗯， 隆裕你虽然已经升一格了，当这个 皇太后了， 皇太后了， 嗯， 老佛爷也不在了，你成了宫了老大了， 嗯， 你想垂帘听政不给你这机会了， 一点权力都没有， 你只是负责照顾好小溥仪的生活起居， 嗯， 就 OK 了， 又成了一个空壳子了。 对，他的亲姑姑亲手把他的垂帘听政这个大门就给关上了， 一生都是一个提线木偶。 对呀， 嗯， 他也就无形当中失败的婚姻，然后想像他的姑姑一样展现一些政治抱负，或者说说话算，也没有实现， 无奈情商太低呀。 对， 所以在颐和园里的这个隆裕皇后啊，也是度过了她非常不幸的一生， 真的是挺不幸福的。 嗯，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继续来聊光绪和隆裕皇后在颐和园的那些故事。 切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水陆空，走南闯北盖个戳，东来西往拼个桌。 吃喝是文化，玩乐长见识，尽在乐行京津冀。 FM 100.6，京津冀之声， 即刻出发。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100.6京津冀之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每天和您见面的乐行京津冀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冰。您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游行天下旅行社的导游宋铁刚老师，他也是2020年国家金牌导游之一。来，宋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朋友们大家好。 嗯，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继续聊颐和园里生活时间比较长的光绪皇帝和他后宫的那些妃嫔们的故事啊，以及他们留在颐和园里的很多的故事。当我们聊到光绪皇帝的这位皇后隆裕的时候，这宋老师不断的在感慨啊，说哎，隆裕的这一生很惨， 非常 很不幸啊。 对对对，嗯嗯，其实不幸福咱们上半个时段也说了，他的样貌不好啊，年龄大呀， 嗯， 还是慈禧老佛爷指婚的政治婚姻， 嗯， 这都是一些诱因吧。 嗯一辈子都是别人的提线木偶，到老了老了也不能自己掌权，不能自己说了算。 没错没错，想像慈禧那样垂帘听政，慈禧老佛爷还把他这扇门关上了。 嗯， 所以说在晚清那段时间里边，隆裕也企图给自己增加一些权力。 嗯， 所以说和这个小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的关系，俩人处理的就不太好。 嗯， 所以叫争权夺利嘛。 嗯， 但是隆裕的政治资本也没有那么多， 是， 然后心智也没有那么强， 情商也不够高， 就是在这种纠结当中，他的日子就一点熬着。 嗯， 结果熬着熬着熬着，就熬到了1911年。 嗯， 1911年，咱们著名的叫辛亥革命嘛。 嗯， 辛亥革命成功，大清朝叫风雨飘摇，到了最后时期了。 嗯， 到了最后时期，怎么办？就是个问题了。 嗯， 所以说当时在这个大清朝的队伍叫节节败退嘛。 嗯， 摄政王载沣这块也不想干了，所以说当时载沣辞职不干了。隆裕说行，你辞职吧，我干。 嗯， 结果载沣辞职没有多长时间，一转眼就面临着大清朝要结束。 嗯， 结束以后怎么办？ 嗯， 咱们知道著名的就叫签订了清帝退位诏书吧。 嗯， 清帝退位诏书上谁签字谁盖章谁点这个头， 嗯， 就是个问题。 嗯， 赵载沣 当年府仪多大？ 在这个当时已经是6岁左右吧。 6岁左右。 嗯，小溥仪肯定不行吧。 嗯， 年龄足够小。 是， 那说找摄政王载沣，找溥仪的父亲 已经辞职不干了。 这个载沣说了，我辞职不干了。 嗯， 前期你不是抢权吗？你跟我抢吗？ 嗯， 都给你了，这事儿别找我了。 嗯，儿子也不管了。 嗯，其实这个儿子管或者不管的话，反正在政治面前，或者说这是一个大黑锅呀。 嗯， 谁愿意在清帝退位诏书上签字，谁点头生效。 嗯， 这个黑锅 历史的罪人。 对，至少说在这个满清，在这个八旗，在清朝的历史上绝对是罪人。 嗯， 怎么去见自己的江东父老啊？ 嗯， 怎么见所谓努尔哈赤、皇太极啊、康熙、雍正、乾隆啊？怎么见这些祖上啊？ 嗯，无颜面对老祖宗。 对，无颜面对老祖宗，这个黑锅谁都不愿意背。 嗯， 所以摄政王载沣不干。 嗯， 那谁还能干？没人了， 只有隆裕了。 对，历史把隆裕终于推到了前台。 嗯， 面对这种事情，隆裕作为一个女人家，又没有什么政治权谋，她能怎么办呀？ 嗯。 所以说甭管是在当时袁世凯这种连蒙带骗吧，或者迫于这种局势没有办法，就在这个1912年2月12号的时候， 嗯， 隆裕皇后同意清帝退位诏书，然后在上面用玺用印，诏书生效。 嗯， 大清朝历史结束，进入民国。 嗯 所以这个锅最后是隆裕背的。 嗯， 他替小溥仪背了。 嗯， 替载沣背了。 嗯， 然后他的姑姑造的所有孽在他的身上全都堆叠到一起了，大清朝就这样结束了。 所以他的一生就是以背锅侠落幕。 对，以背锅侠落幕、 嗯、 所以说他这个隆裕皇后的一生真的是挺悲催的一生啊， 嗯， 背了个大黑锅， 很委屈。 哎，结果呢，中国有个词儿叫触底反弹吧， 嗯， 叫否极泰来吧， 嗯 嗯，隆裕皇后去世以后， 嗯， 哎，这个形势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 哎， 他去世以后吧，嗯，称为叫什么呀？就是隆裕去世以后，他的灵堂布置在了紫禁城的太和殿。 嗯，这是谁做的主呢？ 嗯，民国政府。 哦， 嗯、想想他的灵堂在太和殿， 嗯、 在隆裕去世的前一天啊，隆裕去世的时候是在这个1913年2月22日。 嗯， 再往前倒，也就在不到十天吧。 嗯， 1913年2月3日是隆裕皇后的生日。 嗯， 他生日的时候在紫禁城里边，作为当时的算，因为小溥仪在嘛，作为当时的皇太后来说， 嗯， 皇太后过生日，清朝的皇太后过生日都是相当相当隆重的。 嗯， 结果隆裕的生日是叫冷冷清清的。 嗯，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当时民国政府袁世凯是大总统， 嗯， 派他的副手来这里叫梁士仪的给隆裕皇后庆祝生日、 嗯、 然后祝隆裕皇后生日快乐。 嗯， 然后行的礼仪是国与国之间的礼仪， 嗯， 就是这种使臣的礼仪，没，原来这都是自己的下属啊， 嗯，变成同事了 啊，变成同等同级别的 平起平坐了， 他自然要会想起来他在诏书上签字这些事儿， 嗯， 而且其他的满清贵胄基本上没有来的， 嗯， 生日过得叫凄凄惨惨， 嗯，冷冷清清， 对，而且也没有机会在太和殿给自己过生日， 嗯。 想想灵堂布置的太和殿，所以这个两相对比，死后哀荣绝对是巨大的。 嗯 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太和殿布置成了他的灵堂，而且民国政府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动作啊。 嗯， 比如说他这个所谓正式需要吊唁的时候是3月18号、19号两天。 嗯， 在太和门前那个广场举行了叫全国国民哀悼大会。 嗯， 出席人数达50000多人。 为什么呢？ 嗯，为什么？ 嗯， 这个就要得益于隆裕前面做的那个背的这个黑锅。 嗯，大家还是感恩他识大体。 对，感恩他识大体。 嗯， 所以说他这些隆裕在这个诏上签字这个行为啊，咱可以好好的分析一下，为什么能给他后来争来很多这种死后哀荣。首先说这个。他避免了叫老百姓免于刀兵水火。 嗯， 咱都知道辛亥革命，然后武昌打响了第一枪，辛亥革命成功。 嗯， 这个是咱们知道的其一，而且这个辛亥革命开始以后，叫各地纷纷叫通电响应， 嗯， 宣布独立， 嗯， 脱离大清朝的管理序列， 嗯， 我们开始自治了， 嗯， 当时他们唯一的统一的目标就是不归大清朝管。 嗯， 但是这些各地叫通电响应，它没有形成一个合力，我以后听谁的，我怎么干， 嗯， 没谱， 嗯， 大家不团结， 嗯， 就相当于无数的组织都在这说我不跟你清朝管了，我们要造反了，类似这种表述的，也就是面临着大清朝叫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嗯， 他的队伍还在，他的国力还在，200年的根基绝对不可能3天2天就给动摇了的。 是的， 所以说当时的大清朝它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嗯， 也就是隆裕皇后有很多的选择的。 嗯，比如呢？ 比如说她可以用自己能调集的所有队伍，至少还说忠于帝王的， 嗯， 忠于大清朝的，包括当时老百姓说民国新的东西是什么不知道，我就知道我是大清朝。 嗯， 所以说大清朝整体的天下它是有些掌控的，只不过强度没那么高了。 嗯， 他完全可以用现有的军队和各地的仗接着去打嘛，我慢慢打嘛， 嗯， 打不了我耗着嘛， 嗯， 耗个3年5年呢可能也没有什么问题，不至于立马就退位， 嗯， 但是只要耗着带来的问题就是老百姓刀兵水火。 是的， 对，打仗最倒霉的绝对是老百姓。 嗯， 但是他可以多在位，多享受一些待遇，多好熬2年。 嗯， 这是一点啊，打仗对老百姓不好。 嗯， 而且还有一个，中国古代历朝历代，比如说南宋北宋， 嗯， 什么划江而治， 嗯， 类似这种概念非常多的。 嗯， 满清它作为他们是发源于叫白山黑水之间， 嗯， 他们龙兴之地在东北，他完全可以调集自己所有能调集的力量， 带着八旗贵胄，带着金银珠宝和有限的军队撤回东北啊。 嗯， 这个时候我需要干什么？我守好山海关就行了。 嗯， 也化山海关而治，其实也是一个他们可以选择的方法。 退守， 退守。 嗯， 而且如果真的是把山海关要守好了的话，那可能真的熬个十年八年或者更长一些也是有可能的， 再打回来。 就是打回来估计那时候要难一 些，难度大点， 但是多熬几年。 嗯， 然后维持着至少说龙鱼去世之前，然后维持这些待遇可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嗯， 这只是一些猜想。 嗯， 这是他可以做的选择。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龙鱼也没选。为什么没选？化山海关而治叫国家分裂呀。 嗯， 分疆裂土了。 嗯， 这个对整个中华民族对这个国家是不利的。 嗯， 龙鱼没有选这条路。 嗯，所以他还是有大局观的哈。 对，还有一个，这个通过诏书的方式叫平稳过渡。 嗯， 中国历朝历代基本上也没有。 嗯， 咱们说了，说这个朝代，一个朝代甭管是唐朝末年然后宋朝末年，每个朝代改朝换代都是要打仗的。 嗯， 然后打仗以后造成了整体的国力的降低。 嗯， 然后人口的锐减，然后整体的国家方方面面运作全都跌到低谷。 嗯， 对整个国家发展大形势是不利的。 嗯， 通过这种平稳过渡，这也是算一个创举吧。 嗯，也是快刀斩乱麻的一个选择。 对，所以说基于这种条件下，龙玉的选择应该是叫利国利民的一个选择。 嗯， 但这个啊，如果单纯的要这么说可能也不太客观， 要看站在谁的角度上来讲。 对。 嗯， 而且龙玉呢，他对这个国家的掌控的确是他的政治思维可能考虑不到这么多。 嗯， 因为他的政治权谋和方方面面的绝对要维护自己满清家族利益的，这些是一定的。 嗯， 但是误打误撞或者是被袁世凯骗了或者如何的这些行为，他做出的最后行为的结果， 嗯， 是避免了国家分裂，避免了老百姓刀兵水火。 嗯， 民国政府对他的评价比较高。 嗯， 然后包括就是咱们一些史学家对龙玉这个行为的评价也都是相当高的。 嗯， 像咱们那个民国时期的那个袁世凯时期的那个副总统黎元洪， 嗯， 黎元洪对他的评价叫就是德智功高，女中尧舜。 哎呦，这个评价可是真的非常高了。 对呀，女中尧舜这几个字真的是不是白用的啊。 他在世的时候所有人都嫌弃他，都看不上他。 对对对对。 嗯， 而且女中尧舜基本上就是用来形容治国有方的女皇女领导人的。 嗯， 而且通过这几个字儿咱也可能理解，女中自然说的是女子了，女子当中的尧舜。 嗯， 为什么要比尧舜？因为尧禅让给了位置，禅让给了舜。 嗯， 舜让又禅让给了禹。 嗯， 所以无形当中民国就认为了是大清，龙玉代表的大清把所谓国家禅让给了民国。 嗯， 而且女中尧舜这个字儿就布置在了太和殿的灵堂上。 嗯， 太和殿的灵堂四个大字女中尧舜就在那挂着。 嗯， 下边设置了龙玉的照片，两侧的那些所谓就是挽联呀，整体的灵堂布置规模相当宏大。 嗯， 这只是一些布置上，还有对女中尧舜的评价啊。而且民国为了这个龙玉皇后的她这个所谓就说这个治丧典礼吧，还规定了叫全国降半旗致哀三日。 嗯， 按照国丧的待遇去走。 嗯， 民国大员是要穿校服的，去太和殿这边是要给龙玉守灵的。 嗯， 民国的政府大员。 嗯， 而且各地还设分会场，什么长春呀、这个铁岭啊、营口啊，就他们的龙兴之地， 嗯， 都有龙玉治丧的灵堂的分会场。 嗯， 全国哀悼，而且各省都派代表来这里参加这种哀悼仪式。 嗯，这个可能在龙玉的生前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过， 真的是没想到。 嗯，他一生其实也没有理过这个朝政，也没有真正的掌握过这个实权。 对对对 对， 只是在适当的时机把江山交由给历史车轮要滚动到的下一方， 说叫顺势而为， 是的 一个小行为。 嗯，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龙玉的治丧委员会在太和殿所有的这些仪式都准备完毕以后， 嗯， 按着皇太后的仪式，他的棺椁送到哪儿了？送到咱们的今天的叫前门。 嗯， 当时前门要在前门，就是咱们今天正阳门 俗称老北京叫称为叫前门嘛。 嗯， 前门东有个火车站，前门西有个火车站。 嗯， 前门东的火车站是京凤铁路的起点，由北京到沈阳。 嗯， 它是起点的。然后在前门西的火车站是北京到汉口的铁路的起点。 嗯， 所以当时把隆裕的棺椁就送到了哪儿呢？送到了这个前门西火车站。 嗯， 坐火车。坐着慈禧老佛爷曾经专用的火车，把他的棺椁拉到了清西陵。 嗯， 光绪的重陵。 嗯， 但是那个时候光绪的重陵还没修好，民国政府继续出钱修光绪的重陵，然后他在这个西陵那边停陵，修建好了以后又下葬了。 嗯，和光绪皇帝是葬在一起合葬的。 对，是在一起的。 嗯， 所以隆裕皇后叫死后哀荣巨大。 嗯 嗯。 有什么用呢？ 现在想 一生的不幸 用啊、 嗯！ 但是其实这个，咱们要是把隆裕的一生简单的回顾一下， 嗯， 这个女人非常非常的不幸福， 嗯 嗯，婚姻结婚花了好多钱， 嗯， 对婚姻没有什么帮助， 嗯， 自己拥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姑姑， 嗯， 对她的婚姻也没有什么帮助，老公是皇帝的婚姻也没有什么帮助， 嗯， 只是凭借自己的行为， 嗯。 让自己在这个中国的历史舞台上留下了算浓墨重彩的一笔。 嗯 嗯， 可以说是识时务者为俊杰， 识时务者为俊杰。 嗯， 所以说今天啊，咱们在这个颐和园游览呀、啊、或者如何的时候， 嗯， 颐和园的怡云馆咱们一定是要去看的。 嗯， 就在玉兰堂的后身，怡云馆门口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垂花小门，上面写着叫怡云馆。 嗯， 通过这几个字儿，咱也能了解怡云，怡云其实怡是适宜的怡，云是一种香草。 嗯， 适宜放香草的地儿，中国人说话都比较含蓄。 嗯 嗯，适宜放香草，目的绝对不是为了往这里放一些香草就 OK 了。 嗯， 云草这种东西是用来驱虫的。 哦， 存放书籍。 嗯。 容易生虫， 嗯， 所以放一些云草用来驱这些书籍纸张里边虫子。 嗯， 所以说怡云馆的前身就是乾隆皇帝在颐和园里边的一个书房。 嗯， 今天咱们进了怡云馆以后留下了一些乾隆的痕迹，就在哪儿啊？怡云馆进门左右两侧的墙上有乾隆御笔临写的前辈书法大家的字帖。 嗯， 咱各位都知道乾隆皇帝遍地题字啊， 喜欢书法， 喜欢书法。 嗯， 其实乾隆的书法功底还是蛮高的。 嗯， 他的书法功底高完全在于自己的日常的一些练习。 嗯，有热爱在吗？就有投入。 嗯，可以这么说啊。 嗯， 所以两侧都是他的两侧这些石刻上您见的字体和是正常咱们看到是不一样的，因为是临的字帖。 嗯， 书法大家怎么写他就怎么写。 嗯， 所以到那边咱可以看到乾隆御笔临的字帖，还有一些乾隆的印章都在上面。 嗯， 除了这些之外，剩下的大部分的应该都是和隆裕有关系的了。 哎， 嗯 嗯， 东西两侧的厢房，还有玉兰这个怡云馆正房，怡云馆正房这块吧，像正房的中间有他的宝座。 嗯， 因为他贵为皇后嘛。 嗯， 那些其他的嫔妃、一些命妇来到颐和园的时候，作为皇后来说，主理后宫。 嗯， 他要去老佛爷找给老佛爷请安，给皇帝要请安。 嗯， 那些其他的命妇也是要给皇后要请安的。 嗯，嗯， 所以说怡云馆的正房，您透过玻璃窗是能够看到里边隆裕的宝座、隆裕的屏风，还有两侧这种孔雀羽毛的长案。 嗯， 所有所有的都是在里边的。而且呢， 现在都是原来的这个实物吗？ 对， 哇， 就是它这个展览或者说里边陈设叫原状陈列。 嗯， 嗯，完全的是通过查阅书籍，查阅一些老档案，原来这个房间里边有地平床，有宝座，有香筒， 嗯， 所有这些东西对比了以后用颐和园的文物去摆到里边。 嗯， 为什么说文物？这里边有个小细节啊。 嗯， 甭管在颐和园所有的房间，你要看到里边的陈设上会挂一个那种小签儿， 嗯， 纸的签儿， 嗯， 那个就是颐和园历次文物普查的时候在上面做的标志。 嗯， 像云馆的里面的桌椅板凳胆瓶啊，还有刚才说的这些屏风箱床上全都有这种签儿。 嗯， 绝对都是文物，这是一定的。 嗯， 嗯， 嗯， 所以原状陈列咱们透过玻璃窗就能看到，想象一下隆裕当时在这里边生活是什么样的。 嗯， 物质生活不缺， 精神生活非常匮乏， 非常匮乏。 嗯，甚至是很痛苦啊。嗯，叫没人疼没人爱， 真的是没人疼 没人看得起。 嗯，姑姑不疼老公不爱。 嗯，真的非常可怜的一生。嗯， 而且除了他的宝座中间这个堂屋能看到以后，就是在正房的西间啊， 西间这边就在玻璃窗下面有张小桌子， 嗯， 非常值得看。 哎， 基本上每次我带客人去颐和园的时候，都会给大家聊聊这个小桌子。 嗯， 那个小桌子称为叫鱼桌。 哪个鱼？ 金鱼的鱼。 哦，为什么呢？ 为什么那个玻璃它表面是双层玻璃的？ 嗯， 双层玻璃之间上面有非常漂亮的花纹，是用的牙雕， 嗯， 还有一些翠玉，象牙和翠玉雕刻的形状。 嗯， 它的左下角应该是叫这个花开富贵雕的牡丹， 嗯， 上面叫喜鹊东梅，非常吉祥的图案。 嗯， 双层玻璃板下边大体上有十多公分高一个空间。 嗯， 这个空间里边是可以注水可以养鱼的。 嗯， 相当于一个鱼缸， 大鱼缸。 对， 嗯， 而且周边都是用的这个上好的木材包的，是这个景泰蓝的蝙蝠的造型。 嗯， 非常精美。 嗯， 在上面喝茶看书啊。 嗯， 咱们现在用咱们的心境想着是美的，其实龙玉当时在这里喝茶看书看着鱼，想自己也是孤孤零零的，其实真是挺凄惨的， 挺无聊的。 对，挺无聊的， 也就是抬头看这么大一个方方的天。 对， 嗯， 而且像他那个还能看到龙玉的床， 嗯， 还有里面一些题额呀， 嗯， 东西两侧，特别是他的西厢房也特别有特点啊。 嗯， 夕阳西下的时候，昆明湖的夕阳可以透过对面的窗户玻璃窗照到这个院子里来。 嗯， 跟那小院的环境也挺好， 就是西晒的夕阳。 对， 嗯， 但是通过这些玻璃过滤了以后，院子包括那个房间里边会非常亮， 金光闪闪， 金光闪闪的。 那这个光绪皇帝常来这个怡云馆吗？很少来， 真的叫很少来吧？ 嗯，屈指可数。 他喜欢的还是那位珍妃。 哦， 嗯，经常和珍妃黏在一起。 嗯。 所以隆裕这边基本上光绪不会来，有的时候早期的时候，像隆裕还会和慈禧说一说，姑姑看呐，皇帝一天到晚和珍妃那玩也不搭理我，怎么办呢？ 嗯， 据说头几次慈禧还要管， 嗯， 说毕竟是你的正宫皇后，你要管，要关照一下人家情绪啊。 嗯， 迫于压力，光绪会来看看。 嗯， 但是肯定也是那种 非常礼貌而客气的， 对对对，不情不 愿，非常官方的。 时间长了以后，按照慈禧的心智，这事也不管了。 嗯。 连自己的老公都管不好，你还 没有能力。 对，没有能力嘛，从情商、智商各方面来说都不行，慈禧也就看不上眼了。 嗯， 我觉得越聪明的人看到笨人，看到情商不高的， 容忍度越低。 对对对对， 嗯， 所以说慈禧对隆裕应该也就是这么样一种心态。 嗯， 光绪完全是因为慈禧，这个所谓叫因为不爱吾而不及吾。 嗯，明白。 不喜欢慈禧。 嗯， 所以慈禧和隆裕，就这个隆裕和光绪这段完全是一段政治婚姻。 嗯， 而且失败的政治婚姻。 嗯， 一段婚姻影响了光绪的一生，也影响了隆裕的一生。 嗯，谢谢宋老师跟我们精彩的分享。大家如果去颐和园里溜达的时候，如果说你走到了这个怡云馆啊，一定要这个回溯一下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往事，去看一看那个鱼桌啊，去看一看那一扇没有门有台阶的那堵墙。 那堵墙，这些都是咱们值得看的。 嗯，这些里面都是无数的故事，但是无奈的是，这是一段比较悲情比较凄惨的故事啊。 对的对的。 嗯，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6 收听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晚间新闻节目京津冀新干线增加重播时段，首播晚6点，重播晚10点。热点新闻、文旅资讯、展览信息、演出时间，尽在京津冀新干线。 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